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啊，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昨天前天的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的这个司法网拍，那一旦在拍卖过程当中涉及到这个房子，就势必会涉及到房屋评估，只有当房屋的评估结束之后，房屋的大概的起拍价才能够确定下来。那除了在执行阶段会涉及到房屋评估之外，在案件的审判阶段也会涉及到房屋评估，不管是离婚的案件还是财产继承的案件，这类案件一旦涉及到房子，到底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啊，就需要通过评估的方式来确定。而在房屋评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几方当事人往往啊是各说各的理，有的当事人会对房屋的现价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在申请鉴定评估的时候呢，当事人往往会因为不了解相关的程序，或者出于对纠纷审判的抵触的心态而不配合，这会对评估工作产生很多不好的影响。今天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聊一聊房屋评估中的那些事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两位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办公室的两位法官啊，一位是高静凯高法官，高法官你好。 啊，你好。 另外一位是刘兴如刘法官，刘法官你好。 啊，你好。 我们讲过很多涉及到房屋的案件哈，那么我们在法院在审理一些涉及到房子的案件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涉及到这个房屋的评估、房产的评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房屋评估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相关的程序，以及呢我们在实际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在评估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发现的一些问题，实际的案例，也希望通过这些问题提醒大家，如果您一旦涉及到房屋的评估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啊，避免一些这个法律的风险，以及呢有哪些的行为可能会导致这个整个评估的工作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会导致您的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损失。那么涉及到房屋的评估哈，我先想请这个刘兴如来讲一下。那么我们法院在审理涉及到房子的案件当中，不一定是房屋买卖，可能是涉及到离婚呐、债权债务啊，都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房子哈。那么涉及到房屋的案件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评估通常都有一些怎样的步骤？谁来申请？怎么申请？啊，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咱们法院实际又是怎么操作的？您把这个请跟大家讲。 对，涉及房屋评估的问题，如果是在诉讼中出现的话，首先原被告双方可以对房屋的价格进行一个协商。如果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就不用再进行房屋评估了。 这个协商怎么协商？就是说， 就原被告都同意，这个房子的总价值是多少？ 是多少钱？ 对。 就都商量好了，那么就不用评估，就这个钱了。 那如果没商量好呢？ 没有商量好的话，就是双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对房屋评估的申请，然后法官决定是否同意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这个申请。如果要是法官同意的话，就会给我们速复办鉴定组，然后提交那个司法鉴定移送。 这个是双方当事人都要同意吗？还是说只要原告或者被告一方提出申请就可以？ 一方提出就可以，但是还是要法官决定是否要同意。 哦，那法官同意了以后呢？ 法官同意以后会给我们那个速复办鉴定组，因为我们海淀法院对司法鉴定工作是集约化管理的，然后他会给我们就是提交司法鉴定的申请，然后我们还要提交相关的材料，比如说什么起诉书、申请书，还有房屋的房产证明。然后我们在收到法官提交的这个移送表以后，我们会对他的那个提交内容进行审查，然后再就是通过摇号系统确定评估机构。 一般都审查一些什么呢？ 审查他提交的鉴定内容，就是否可以提起这个鉴定申请，然后还要审查一下他们提交的材料，是否有就是能够确认房屋面积的一些材料。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会通过咱们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审查，就可以继续评估下去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就要打回去，或者什么情况之下就不满足这个条件？ 比如说他选择的确定鉴定机构的方式，这个确定鉴定机构的方式首先是双方可以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话，评估类的鉴定都是要报北京市高院那个摇号系统的。如果他那个选择机构的方式选错的话，我们通常会给他打回去，让法官来确定，就是最终选择那个鉴定机构的方式就是报高院。 如果双方能够确定一个机构，那这个机构的名单是不是也是由法院提供一个可以进行评估的一个机构的一个名录？ 并不一定。 哦，并不一定。 他可以选择那个北京市摇号范围以外的机构也可以的。 那只要是双方都认可的， 对， 就可以。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出现初步的审查咱们就过不了的情况？ 比如说没有提交房产证明，对，这个也会给打回去的。因为他没有房产证明的话，你没有办法确定那个房屋的具体地址，或者是房屋的面积，还有那个房屋的性质。 那如果这些都提交好了之后，那接下来都应该做什么？您继续跟大家说一下。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这些材料，然后报北京市高院的一个摇号系统。然后这个系统是每周四摇一次。对，每周四。 就摇一次是吗？ 对。然后摇号确定鉴定机构以后，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的程序给他发委托书，就是直接委托鉴定机构了。 这个问你一下，这个应该跟咱们这个小客车摇号不一样吧？是不是这个只要摇都能摇中，会有摇不中的情况吗？ 这个不会，这个是随机的。 他这个摇就并不是说我真是摇，只是随机确定一个。 对。 确定一个以后呢？ 根据确定的这个鉴定机构，然后我们会给他打委托书，然后给他发送委托书。对，然后这样就是把这个案子就委托给机构了。 那一般情况之下，在这个评估的过程当中，这个鉴定机构都要需要双方当事人怎么去配合呀？做一些什么呀？评估的时间大概能有多长啊？然后大概做出来这个评估，这个最后这样的一个价格的确认的这么一个意见书哈，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格式啊？这个情况啊，这个您给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机构在接受我们的委托以后，他会先审查材料，看他是否可以就是受理，因为每个机构他的资质不一样，然后他会根据他的资质进行就是审查材料，决定是否受理这个案子。如果他受理的话，他会跟双方当事人打电话前期沟通，先了解一下这个房子现在是什么情况，由谁控制，就是然后会约当事人就是去机构交纳鉴定费用。当事人交完费用以后，机构会安排现场勘验。 那现场就是一般要去几次呢？还是去一次就可以了？ 一般去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去两次。 这个耗时大概要多久？ 一般是30个工作日，就是出报告，到他最终出具鉴定意见是30个工作日。 那还挺快的。那一般情况之下，从这个双方当事人提交这个委托书，到最后这个鉴定的意见出来，总共大概需要花多久？ 其实有很多因素，因为你要看当事人交费的速度快不快。如果他 一通知他很快就去了，然后就是双方当事人对那个现场勘验的配合程度，就有的机构，有的双方当事人他的争议比较大嘛，所以他会出现这种就是不配合现场勘验的工作， 嗯， 这样的话就不太利于评估工作的完成， 嗯， 这个耗时就比较长了。 在一般情况之下是就是一个月左右是吗？ 对对对，一般的话就一个月。 那最后呢，等这样一个鉴定机构这样一个鉴定意见出来之后，是由咱们这边诉讼办直接提交给承办法官呢，还是直接交给这个双方当事人啊，还是怎么样？ 在鉴定意见出来以后，那个机构会把这些鉴定意见有的时候会附带发票寄给我们诉讼办鉴定组，然后我们再做相关的转卷手续，然后直接给那个承办法官。 那鉴定意见在这个交到承办法官手里之前，双方当事人知不知道最后鉴定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呢？ 不知道。 哦，不知道是吧？ 对对对，这个在法官给他们报告书的之前，我们是不会跟他们说的。 哦， 嗯， 也就是说，直到这个再次开庭了啊，审判的法官把这个鉴定意见给出示给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才知道说，哦，这个房子最后的值多少钱。 对。 哎，这是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鉴定的程序是吧？ 嗯 嗯， 嗯。 一般情况之下就是走这样一个程序就可以了。 对。 哎，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目前呢，在这个评估的过程当中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导致呢这个可能会引发一些在鉴定的过程不是很顺畅啊，或者是这个对于鉴定的结果会出现一些影响啊，以致对案件的审判会造成影响的这样的情况，哎，我们请到这个高静凯跟大家讲一讲。 在我们的实践工作中，一般就是主要出现的问题就是当事人不配合，然后不配合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申请方，就是我们法院在指定缴费义务人的时候，一般是按照谁申请，然后谁付这个房屋的评估费用。在付这个费用的时候呢，往往都是由机构去通知当事人去交这个费。 哦，交费是交给评估机构是吗？ 对对对，这个预缴费是先交给评估机构，然后是法院不经手的一个过程。 哦，可以透露一下这个钱，这一个房屋评估的钱大概能有多少吗？这个费用？ 这个他要看他那个房屋最后的总价值了。个房屋的价值不同，他收的那个鉴定费用也不一样。 嗯，会有一个比例吗？比如说是百分之几啊，千分之几啊，会有这样一个比例吗？ 这个他们那个行业内会有规范的。 那先交的那个钱等于说是一个预付款是吗？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鉴定机构在收到相应的鉴定材料，他们做一个预审，然后预估出来一个数。 嗯， 但是实际做出来的那个房屋的一个评估价格，它有可能高也有可能低，所以有可能涉及到补缴，或者说是就是当初多缴了要退还。 哎，那您继续说哈。 嗯， 遇到这个当事人不配合， 那个第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当事人就是拖延缴费或者不缴费。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当事人不配合，不配合我们做现场的评估，因为在做评估的时候，它是从法律角度上来看，它是对事实的一个认定，然后按照司法程序通则的要求，是由我们法院委托方要组织鉴定机构还有双方当事人到现场的房屋去做一个实地的一个踏勘， 嗯， 然后看一下房屋的现状，做一下记录，并且就是参照相房屋所在地相关的附近的一些相同或类似的一些房屋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有的当事人他就是在去现场踏勘的这个过程中故意拖着不去，或者说是约好了现场已经答应法院之后不到现场， 嗯， 然后认为就是我只要不去的话鉴定工作就不能开展，那这个诉讼过程就可以终止。 哦， 对，这是在我做房屋现场踏勘的时候遇见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嗯， 第一个例子就是一方当事人就是我说的就是拒绝配合法院工作。 他怎么拒绝呢？ 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在我们法院去通知当事人的时候，我们都是提前通知，一般是这个星期通知下，通知安排下个星期的一个现场，这样给当事人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告知， 提前量， 对对对，当事人就做好做一个那个日常的一个安排工作。然后其实咱们的整个一个现场的评估工作时间很快，一般也就是20分钟左右， 20分钟就完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做现场查勘，只要是双方当事人配合的情况下，就只需要就是进入到房屋，然后对房屋的结构，然后它的一些装饰装修，就是其他可能涉及到那个房屋价格的一些因素，然后进行一个拍照摄录，作为一个固定，然后回的是要呈现在那个鉴定报告中的。然后我们这就是按照规定，就是提前约当事人，然后双方当事人都已经就是同意，就说好的，我们那天肯定去。然后那天上午九点半的时候，我们到房屋所在地那块，就是申请方的当事人他们已经到了，那是律师，然后因为他是律师，他是有精神委托的，然后他就是已经到了，然后联系我，然后已经到了，然后鉴定机构的跟我也已经到场，就差被申请人也就是被告方他们没有到， 那联系一下打个电话吧。 对对对，就是咱们正常人都会这么想，就是打电话联系，打了三个电话，然后三次都没有接，然后又给他的那个代理人打电话，他那个代理人比较有意思，就是一接电话就说哦，我不是他的代理人，就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清楚，然后就给我挂了。就是过了几分钟之后，我又给那个被告打电话， 被告这回接了， 对，好，终于打通了，然后被告就是情绪比较激动，就说我不同意这个房屋鉴定，你们不可以进去，因为他那个房屋现在当时那个房屋就是在被告实际掌控中，要是在他那儿，如果被告不配合的话，我们是没法入户进行一个实际的一个查勘的。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说不同意，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的。然后之后我们又去联系他这个委托人，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说当事人他只要是有委托的话，我们找那个委托人也是，就是诉讼代理人也是可以的。这回那诉讼代理人也接电话了，然后我就跟他聊。我没说那个鉴定的事儿，因为他们都比较抵触这个事情。在联系过程中我得知，就是这个代理人他是被告的丈夫，因为按照咱们民诉法规定是就是配偶近亲属是可以作为代理人进行诉讼的。 代理人不是律师是吧？ 对对对，他是他的爱人。然后他的爱人对这件事情很激动，就认为这是一个继承的案子，然后老人已经死了，然后就是又要分割财产什么的，觉得就心情心里边接受不了，所以这块就是很激动。然后我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工作流程啊，或者涉及到不利后果也跟他讲了一下，他说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然后因为现在我不是他的代理人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做一下记录，就是当事人不配合，没法入到现场，然后实际的一个踏勘。然后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呢，就是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进入房屋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先对这个房屋的外围的一些设施然后进行一个实际的勘验，就对比如说这个房屋的电梯，然后这个房屋周边的绿化，然后周围的附属设施什么的可以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勘验，然后对那个房屋内部的结构不能直接获取嘛，那我们就是可以参照他当事人就是申请人他提交的房产证明或者不动产证明或者相关的一些其他辅助材料，然后我们予以去认定，然后就这种情况下我做完记录之后，我也跟厅里的承办法官进行了一个沟通，按照工作流程我们先对外围做了一个勘验，承办法官然后再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房屋的一个装饰装修情况进行一个认定，装饰装修一般分为三类，就是要不然就是没有装修的，就是毛坯房，但这个很少，现在都有行，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普通装修，普通装修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比如说墙的壁的刷白然后铺砖那种的，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豪华装修，就比如说可能用的是比较高档的材料啊，或者是比较豪华一些装饰物品什么的，通过法庭去认定那个房屋内的一个装饰装修的一个情况，由法官再给我们诉复办回函，然后我们以函件为内容再转给鉴定机构，由鉴定机构直接按照法庭询问出来的装饰装修的一个具体情况，然后再去做具体的一个核算工作。 但是这样的话没有进到屋子里面去，仅仅是通过这个法庭对于当事承办法官对于当事的询问，通过这样很间接的方式所做出来这样一个价格的评估，会不会对评估的这个精确度啊会有影响？ 它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具体的一个平面图的话都是在那个不动产房产账上后边都是有一个附图， 对对对， 具体的房屋的结构价格结构什么的都是有据可查的。他们鉴定机构在具体核算的时候，对于装修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量，然后它并不是直接决定这个房屋的价值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 欢迎您继续收听。 因为刚才这个刘法官说了哈，鉴定的过程是由鉴定机构来主要完成的，而且交钱呢也是由这个当事人双方去鉴定机构去交这笔钱，并不通过法院的账，是吧？那为什么咱们这个诉讼办的法官们还要跟着一块儿去呢？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呢，它是其中明确了在实际的现场查勘过程中是需要委托方的工作人员在场，然后在我们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并不是说当事人申请了这个司法鉴定就是他作为委托方，而实际的委托方是因为他向法院申请这个鉴定之后，是由法院作为委托主体，然后向鉴定机构发的那个委托书，实际上是法院作为一个主体，然后去做这个鉴定。对，这个是当事人很多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我们按照规定，我们每次出现场的时候都是要由我们诉讼办的工作人员，然后陪同鉴定机构还有双方当事人一同前往。 那么像这种不配合的情况，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您所讲的这个案子里面，那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利的后果呢？ 会有一定不利后果。首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被告方他这关是不同意进入房屋进行一个就是勘验，然后他首先就是按照法律程序的话，他就是相当于是不配合法院的一个程序。然后按照我们民诉法的规定中，既然是当事人已经选择了申请，就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个就民事纠纷的话，那他就要遵守相应的法律程序去做。当然了，他这个不配合的情况并没有就是严重危害到民事诉讼的一个程序。如果他的行为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是威胁恐吓或者是报复鉴定人或者是法院工作人员，他就是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其中有一个专章规定的，就是妨害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规定，那就可能会涉及到对这个行为人采取比如说罚款或者是司法拘留的一个措施。 那像这种啊，就是我们刚才您所讲的这个案子里面这个情况，它是不是对于这个房屋的整个的这个评估的价格的影响看来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大，这个鉴定最终还是可以做下去的。 对，就是最好的情况下还是由双方当事人到场作为一个确认，因为在现场勘验的时候我们是要做出一个勘验笔录的。勘验笔录是需要双方当事人签字的，然后只有在就是一方当事人不配合的情况下，然后就是法院作为那个主导方或者说是主持人，然后进行一个签字，然后把这个程序推进他继续往下走。否则的话，如果说就是因为双方就是一方当事人他不同意不配合导致这个程序卡壳不去做的话，那整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民事诉讼过程。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有什么别的案子呢？ 还有一起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是一个离婚纠纷。然后在这个离婚纠纷中呢，就是也是我到的现场，这个离婚纠纷就是因为就是男方对女方实施了家暴，然后女方就是无法忍受跟他共同生活，然后女方提出的离婚，然后并且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其中就涉及到一套房产，然后这套房产的时候，我们也是按照规定，先是约双方当事人跟鉴定机构，然后到现场去做一个查勘，然后女方是申请方嘛，然后也是由她的律师然后到现场然后做这个现场查勘。然后同样还是以这个被告没有到场，但这回的这个被告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到场之后，这个被告也是居住在这个就是原来这个房屋里边，因为这个女方她可能就是因为家暴啊什么的，然后她就跟他已经分居了。 原来这个房屋就是这次要这个鉴定的这个房子是吗？ 到了现场之后，我们联系作为法院去联系这个被告说我在出差，但是我们上一周就已经提前了7天去通知他了。我们说我们都已经提前通知您了，然后您为什么到现在还安排出差呢？他说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每次的通知当事人时候是有记录的，查了一下，我们的确就是通知过了，然后不是我们工作失误造成的，当事人不知道。鉴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先对房屋做了一个外围一个查勘，就是把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向承办法官反映了。在那个法官组织开庭询问的时候，就是对那个装修这块双方当事人怎么 的时候， 嗯， 这个被告就是他不同意鉴定。对，当庭时候是说的时候，我不同意鉴定，但是申请就是女方已经提出了申请，那肯定是要做的。 对啊， 而且法院已经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给他做工作，然后他说那行，那我配合，那我申请法院就是安排二次的现场，因为上一回因为我的原因， 嗯， 我没有去现场。 嗯， 然后那咱们这样吧，那我这回我同意， 再来一次， 嗯，然后咱们再来一次现场，然后做一下踏勘。法官把这个情况，然后给我们诉讼办发函了，然后我们就是按照法官的要求，然后法官也是，老法官，经验比较丰富， 嗯， 特别像那个被告方这边，做出了一个告知，就是如果说这回还是不配合法院工作的话， 嗯， 那我们就按照房屋的一个普通的装饰装修去做评估， 嗯， 因为就是避免他要是再次扯皮啊， 嗯， 或者是故意拖延啊。第二次还是我通知的被告方，这回被告方比较有意思， 嗯， 然后我说正好是七月份， 嗯， 然后七月底的时候我去给他打电话，我说您好，那个之后您看您哪天有时间，咱们去做一次二次踏勘。他说， 嗯， 不行，我现在比较忙。我说行，那我下午给您打电话，咱们再确定。然后下午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比较有意思了，就是他正好在坐公交，我说。您好，那个海淀法院诉讼办，跟您约一下现场的时间，然后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 嗯， 这个时候就比较有意思。他说我在出差， 嗯，但是 呢，这会儿的就是咱们 公交的报站是吧？ 对对对， 有报站， 正好是北京公交，我听得很清楚，北京公交，然后报了一下站名，然后我说那个您现在没有在出差，您现在在坐北京公交，您是故意拖延吗？他不说话，我说您是。不想做鉴定嘛，他也不说话，说哦，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然后把这个具体的情况就向那个承办法官反映了，就是鉴于他这种情况，就是属于那种故意拖延，不去做鉴定。 但他之前在承办法官那儿不已经答应的好好的吗？ 对，但是 是啊，转过脸来就不是他了。 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可能就是期望于就是拖延我不做，然后让这个鉴定程序。 进行不下去是吧？ 对 对， 嗯嗯。 鉴于这种情况，也是基于之前法官在法庭上，他们双方当事人已经确认，在那个听证笔录上也已经签字了，我们就直接按照那个普通装修，然后去做了一个认定，然后把这个程序继续往下推进。 那他这么做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根据咱们的经验来推断， 这种情况其实跟第一种情况也是很类似的，就是主要目的还是我不想参与这个评估工作，或者说我根本就不想。就是参与到这个诉讼当中来，然后想用自己的那种方式，然后来阻止这个程序进行，达到自己的那个目的。 嗯， 一般情况下的都是这个样子。 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个程序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啊，不还是继续进行下去了吗？ 对对对，很多的时候当事人可能就会很天真的认为， 嗯， 既然是我走这个诉讼程序的话，我有我的诉权，那法院应该保障我这个诉权， 嗯，对， 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法律它不是儿戏，它有它的一套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当事人你已经进入到这个程序中，他需要按照这个程序去做事情，他可以说我对这个有异议，我可以申请救济程序，然后去启动另一个程序来说，哎，这个鉴定有问题啊，或者说程序不合法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他只是说我不想参与这个，或者我就想拖延这个，我来阻止这个程序的话，那法律是不给他任何余地的，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了相应的程序，在不同的情况下它是怎么推进的，这么一个规定。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